石毅觉得英明这个人很痛快，没有那么多矫情的毛病，想了就说，说完了就做，大家在一起不用绕圈子兜来兜去的心烦。但是呢，也不是那种缺根筋的二愣子，做事没有分寸的那种，把握那个度把握得很好。这些当然也不是全靠那次生日会上得出的结论。石毅之后还碰到英明好几次，这圈子就这么大，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人，谁带头都是这么搞，来回来去反正也不怎么换花样。英明人缘是相当不错的，所以总能和石毅打上照面。最初谁也不知道他们俩还有交情，有些人还会多嘴的介绍一句，后来干脆石毅自己说俩人是朋友，也就被接受了这样有点诡异的组合。寇金私下跟英明感慨过， 明子，我真服了你，石毅这人可不好接触啊。 但凡这种身份的人多少都有些架子。石毅虽然不是摆得最出名的，但是绝对是最公开的，一般人他不往眼里放。英明当时只是抽烟笑了笑， 只是吃吃喝喝的朋友，你想太多了。 他从来不会自认和石毅有多熟，喝得来是一回事，谈得来是一回事，处不处得来是另外一回事。虽然都说娱乐圈和政商界是分不开的，但是到底石毅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他们想做的要做的都走不到一起去。平时大家这么聚聚随便胡侃还可以，轮到交心哪儿都挨不着哪儿。 人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位置。 英明抽了一口烟，靠在沙发上满足地眯起眼睛。 别看清了自己，也别看高了自己。 地球离了谁都是转，生活少了谁都是过。英明平时如果没有片约的话，大部分时候是自己安排。他的商业活动不算很多，平时有时间了就出去旅游或者健身，偶尔也玩玩极限运动。有人说艺术家和演员是永远不会放弃追求刺激的人，因为精神世界空虚就等于了事业的死亡。这句话英明觉得有些太过绝对，但是不否认也有几分道理。周末石毅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人还在山西旁边准备玩漂流呢，信号不太好，搞得俩人的声音都断断续续的。 英明，哪儿呢？ 我在室外。 英明没有详细的报地点，因为无论石毅找他干嘛，他都不可能一时半会儿赶回去。 晚上回得来吧？ 几点？ 8点左右吧。 差不多，但是可能有点赶。 这边怎么也得耗到6点多，就算是到晚上的聚餐不吃，回去也得8、9点了。英明本能地觉得石毅这通电话有点不寻常，所以他往人少的地方走了2步。 怎么了？有事你直说。 我想请你帮个忙，我晚上有一批客户要过来，想找人热闹热闹，熟悉的几个人都不在城里，想找你帮忙安排一下。 石毅如果不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人，他是不会问英明的。平时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欧阳负责安排，他多数时候不管，偏偏这几天欧阳出差，能帮上忙的也都因为各种事儿赶了个不凑巧。石毅是翻电话本的时候才想到找英明。英明仅仅是想了一下就很干脆地答应了。 行吧，我2个小时之后能到市里，到时候给你电话。 挂了电话就开始收拾东西，他在一堆人扫兴的抱怨和挽留中干脆利索地上了车，歉意地表示下次聚餐他来请。石毅给英明打完电话等了1个半小时，对方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，告诉他人已经在他公司楼下了。石毅到楼下的时候，英明车里还放了一堆漂流的用具。 原来你是去玩漂流了。 往他后座看了一眼，石毅笑了笑。 下次记得叫上我。 行啊。 英明靠在车座上，头发还有点湿。他随便搓了搓，歪头看着石毅。 大概想怎么弄，你跟我说说吧。 一共七个人，吃完了饭想四处转转，年纪都不大，想玩点不一样的。 你这说法怎么搞的，跟只能上黄赌毒了一样。什么叫不一样的？ 我就这么一说，你领会中心意思就行了。 其实要说起来，石毅也不是没有玩过的人，但是他参加这种类似的活动都是被人拖着，或者一时无聊了可有可无的去露个脸。他对这些没有兴趣，更没有多少了解。反正就是该玩的他差不多都玩了，等玩完了又觉得特无聊。他宁愿周末自己出去玩赛车，也好过一群人泡在酒吧里疯疯癫癫的。这圈子里的东西其实不太对他的胃口。英明和他接触的这段时间已经很清楚石毅的性格喜好，听他这么一说就了然地笑了笑。 行吧，这事交给我来安排。 幸亏你在，谢了。 哎，没事儿。 英明要回家换衣服，没跟石毅聊几句就先走了。两人约好一会儿在英明家里见，到时候一起去接机。石毅没有去过英明家，但是按照后者的说法，就是绝对找得到地方。 接口右转，开到里再右转，最大那间仓库就是。 你住在仓库里？ 我有幽闭恐惧症，地方小，我睡不着觉。 英明扯着嘴角这么答了一句，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石毅和英明认识了以后，最大的感触是这人说话根本分不出来真假。到底是做演员，胡诌起来，脸色不变，眼皮都不带跳的，张口就来，各个版本都能解释得天衣无缝。有一次，亲眼看见英明忽悠几个富二代，娱乐圈里那些八卦绯闻，所有配对被他拆了一溜，到最后听得人深信不疑。等到他私下问的时候，英明才扬眉诧异地反问了一句： 我去，你真信啊？ 真要追问下去啊，英明的回答永远是三个字： 你猜呗。 其实挺欠抽的，但是好在他对着石毅的时候没有这么折腾过。也是因为石毅的好奇心本来就小，有时候听出来英明不愿意答，随便给了他一个理由，他也就不继续追问了。像是幽闭恐惧症这事儿，他就那么一听，对方也就是那么一说。不过英明说的没错，他住的这地方确实好找。石毅一路上一通电话都没打，就找到他们家门口。从外面看，实在是不像一个人住的地方。墙壁上画的全是非主流的喷绘涂鸦，乱七八糟的，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意义，就是一个普通的砖墙仓库。大门上竟然还是那种挂式的大锁。石毅敲了敲门，咣咣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心惊。然后英明开门的时候他就笑了，原来大门是摆设，旁边的墙壁才是正门。英明推开的时候很有一种密室暗道的感觉。 你可以啊，住的这地方挺有意思啊。 孤家寡人，可劲折腾呗。 英明笑了一下，招呼石毅往沙发上坐，自己去冰箱那边拿饮料。 喝什么？饮料还是啤酒？ 饮料，一会儿还得开车。 随手拿了一瓶不知道是什么茶的东西，英明丢给石毅。 你先自己招呼自己，我去洗个澡。 你到家了这么久还没洗澡？ 洗了，然后给猫洗的时候被它泼了一身的沐浴露，得重新一次。 英明说完这句话，人已经进浴室了。这间仓库确实不小，一层就一个客厅，零七零八的放了不少东西，有跑步机，有打拳的沙包，甚至还有一个挺大的蹦床。四周挂了不少抽象派的油画，靠墙一溜柜子，里面的东西也不是太有章法。二楼才是正式的房间，看着门不少。这屋子整体感觉跟英明很靠，东西多但是不凌乱， 空间感很强，充斥着个人的特色。石毅站起来随便看了看，转到那排展列柜前面的时候，注意到最底下的角落里面放着几个奖杯。虽然不认识造型，但是石毅看得懂字。这大概是最佳新人、最佳男主角之类的奖项，有些奖的出处被其他东西盖住了，他看不清楚到底是拿的什么奖。放得够随意的，明显主人不太上心。